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你好史浩。 大家好。 史先生之前一直在美国求学生活，对于美国的文化和美国房地产市场也是非常的熟悉哈。那今天呢，把您请过来，想让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美国房地产的一些情况哈。那么以往节目中呢，我们介绍过很多美国的不同城市的房产，有的适合做投资，因为租金回报、升值回报比较可观，还有一些呢适合自住，因为那些地方呢有一些比较好的教育资源和比较便捷的生活配套。那么对于美国的新移民来说呢，很多人会先考虑自住型的买房，但是考虑到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呢，新的移民可能一时又找不到非常适合的工作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购买投资型的房产可以有效地帮助新移民度过这个阶段啊，可以在短期提供不错的现金流来支持日常的生活，同时以后真的找到好的工作，把之前投资的房子再卖掉的时候，又可以有比较好的回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把史先生请过来，就想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买房在美国过上体面的中产生活。 好，大家好，我是史浩，今天呢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就是咱们美国投资房产的一些简单的情况。 其实说到美国人，或者说在美国的华人，他们的投资方式应该比较多元化吧，应该不只是房地产，还可能有像股票啊、债券啊、保险啊，很多种投资方式啊。那么您觉得在美国大家怎么看待投资房产这样一种投资方式？对于新移民来说的话，投资房产有哪一些优劣之处？ 您刚才说的非常的正确，美国的投资渠道其实也是很多的，和咱们国内一样啊，但是呢，其实美军的投资回报率没有人民币这么高，所以好多人购买美金呢，其实他是为了分散自己的资产，对自己的资产进行合理的搭配。在美国，也有一些股票啊、债券、保险等等等等，很多理财的方式，但是对于新移民来说呢，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房产投资比较好？简单说一下，首先，为什么我们需要配备一些美金资产？因为如果你的资产全部都是单一币种的话，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风险啊。咱们先不说哪种货币比较好，咱们先说一下的美金。美金我们知道是全球货币啊，比较保值啊。虽然美国一直在加息，但是它怎么说，你把如果把钱存在美国的话，它的利息收入一般一年也就在1%之下，比咱们中国要低多了。咱们中国的话，虽然在降息，但是定期存款利息还是要比美国高。即便是降的话，也比美国要高多了。 是的，是的，是的。 我就是去年我打电话问富国银行，就是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就是我的美金存一年多少钱？0.5%。我说多存点能涨吗？也不行。 哎呦，那够低的呀。 我说怎么这么低？我因为美国那是一直在加息嘛，我以为会能涨一点啊。我说0.5%太低了。他回了我一句说，有总比没有好。我说你说的也对啊，我就没，我这个对话就没进行下去。我说不知道怎么跟他聊了。 真的是美金投资的收益还是比较低的， 就说美国人他们当地的一些投资的回报不是特别高。 怎么说，其实投资渠道挺多的，他美国人投资的话渠道其实并不比咱们少，但是他们像咱们中国讲究投资，好多咱们老百姓喜欢那种保本的，或者说还安全性很高的这种，在美国不像中国这么多。你看咱们中国有些信托产品就是很安全啊，基本上99%就都可以兑付，是吧？因为咱们中国老百姓想法就是有一些保本理财，你做个一年期的少一点，4%-5%也是经常可以找到的。 对 啊，比如保险，有一些万能险就是可以做到5%， 理财型保险也可以有4%-5%。 对啊， 对啊，是这样啊。 美国找不到， 找不到， 对，找不到，很难。 那赶紧把美元换成这个人民币，然后做人民币的理财哈。 有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他收入就是美金，他拿着大量的美金。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他因为做外贸生意的，他有时候就会把一些美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作为投资。咱们中国经济好的那几年，他外国的热钱很多，其实现在也是很多热钱流向中国，进入中国的股市、地产。这两年还稍微好一点，所以说对于新移民来说，在这么多在美国选择做投资的话，有一些保险啊、股票啊，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于投资的新手来说，风险会相对高了一些。 嗯， 股票首先是个高风险的东西。 对 啊，你保险的话呢，你不能看它的收益，因为保险这种东西，你看收益的话，你就是比不过其他理财的。保险它主要注重的是功能性。你去美国的确是要买保险。但是理财型保险的话， 顶多是和银行理财产品持平，对吧？它只是 理财流动性很差， 因为它提供两个功能了。 对， 你不能什么都要，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嘛。 没错， 它既提供了一种这种保险保障性的保险功能，同时又提供了一个理财收益的功能。鱼和熊掌兼得的时候，那这个鱼可能也不是很肥啊。 对对对， 对吧？ 对，大家已经清楚这个道理。刚才主持人说的也非常正确。所以保险它毕竟有功能性在里面，所以它的收益就不会很高。一些债券也可以考虑，一些企业债。哪怕你收益高一点，一些次级的企业债，也 OK， 但是我之前也做过金融啊，企业债亏的时候也真的是亏得一塌糊涂，比如说一些高收益债，不好的情况，不好的时候也真的是不好。它是派息型的那种企业债的话，就是每月派息挺稳定，但是你净值下来了，100块钱买的，你到时候出赚85块钱了，你还是亏，所以它是有风险在里面，所以对于新移民来说。这些投资型房产为什么比较受欢迎？ 相对来说它可能风险小一些， 小多了，比较小，小多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投资型房产，你如果只要选好区位地理位置，合适的房源，合适的开发商，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如果出现极端情况，就是像次贷危机这样情况，那是真的是很特别的情况了。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看2008年，当时，很多地方的房价真的是有腰折的都有，就是一半价格都没了。但是你到现在，你看手上拿个3-4年到12年，全都上来了。 那对于那些不是很激进的投资者，他可能就是看一个租金的回报， 对， 并不求房价的一个大幅度的涨幅的话，那租金回报在次贷危机以后，它是不是也有所调整呢？ 它不只是有所调整啊，就是如果就是你当年买的房子。次贷危机之后到现在，别说现在了，就是从2014年、2015年就完全都已经涨回来了。现在的话，那时候的房子已经涨了很一大部分了，包括房租在内都是涨了非常大的一部分。早已经超过了次贷危机之前最高点了。 所以它其实房地产投资它不是一种短期的投机一种吃差价，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投资。不可能说像那个股票今天买进明天就卖出赚个30%-40%， 没错， 不是那样的一种暴利哈，它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稳定的一个看得明白的一个收益啊。 没错，咱们今天在讨论是投资房产嘛，投资型房产它的特点就是现金流比较丰富，就是它的回报率比较高，但是房产增值这一块有可能比不上一些学区房，或者说位置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很大的 house 或者别墅比如或者高档社区比不了这些，但是它的租金高， 它的现金流可能比较好一些， 比较好。对，所以投资房的话，它其实你看房产增值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更看重的是它的这个稳定的出租、稳定的现金流的回入。 明白。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我们定义这个投资房指的是以租金回报为主的一个房产投资。 没错。 啊，好，大家明白这一点，然后我们再继续分析一下投资型房产。我们知道，史先生，其实你自己也是对于美国的房地产特别熟悉啊，之前也是观察了很久。分析了很久，而且你的专业也是和金融相关的啊。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投资型房产是不是很多美国家庭能够接受，就是按照美国家庭年收入来看的话，这个投资型的房产是不是门槛比较高的，还是门槛比较低的啊？而且回报率又是怎么样的呢？ 美国投资型房产的话，价格也是不一样啊。美国的家庭收入的话呢，统计方式也有很多，不同地区收入差别也是挺大的。华人一般选择的地区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说啊，像加州啊、佛州，就佛罗里达、纽约，这都是美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对于美国正常的中产阶级来说，他投资一套投资房产，对他们压力来说不是非常的大，应该就是几年的年收入就可以了。再加上，但是你要有支出啊，反正你基本上一个收入不错的美国中产，攒个几年钱就可以首付一套投资型房产了。 所以其实门槛并不是那么高啊。 不高不高。 那么如果说一旦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投资型房产，我们主要看的是租金回报，这个租金的回报率每年大概是多少呢？ 租金回报率的话，投资型房产基本要一定要在5以上。 5%一年 以上。 这个指的是净回报呢，还是毛回报率？ 我说的是净回报。 哦，就是把一些开支、水电煤、物业费、房产税，还有这个托管费全部付掉以后，还能够剩下5%一年的这个净回报。 对，对，有比5更高的，很多地方比5还高，有能达到10%的，也有极个别的能达到这么高。 哦，这么高，10% 啊。对，真有这么夸张的。比如说像奥兰多嘛，那个地方你要出租率特别高的话，真能达到10%。 就是经营妥当，就管理的比较完善以后呢，这个特别是旺季的时候，它这个租金回报率可能会超过10%。 对， 因为奥兰多它是一个旅游型的一个投资房产嘛。 对 啊，所以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可能租金会更高一些，可能会超过10%的一个年租金回报。 对，像奥兰多地方，你房子选择好，经营的好，找了一个好的物业管理公司，再赶上美国经济好，美国人又喜欢旅游，市场好，那真的有可能一年10%以上都可以达到 啊。那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啊。 对， 好，这个是奥兰多的情况。对于新移民来说呢，他们不会说把家安在奥兰多，因为它是个旅游地产嘛，他们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把家安放在一个有工作机会的地方，比方说在旧金山湾区，是不是那边的投资型房产购买量就比较多一些啊？华人会比较倾向于买那边的房子。 湾区的话，其实它的房价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湾区的房价甚至都超过纽约曼哈顿。美国家庭收入的话也没有那么的高啊。咱们中国人好多去美国投资也都是咱们中国的一些富人，在湾区这些地方如果想购房的话，你要很强的经济实力。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讲的详细一点吧。 哎，给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什么样的收入买什么样的房子在那边呢？ 对，咱们先说美国啊。美国人基本上一年年收入，就是税后的话又达到$50,000，基本上就算是在好多地区就算是中产了，就 OK。但是在旧金山肯定是个穷人，这个收入就太少了。一般在旧金山地区湾区年收入在$200,000的工程师，好多都不敢说自己是中产。 有换算成人民币，感觉一年收入100,000呢。 对，他们在那个地方真的很贵，他们这些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中产。 那不是中产啊。 他们说不是中产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按统计数据来说他们应该算中产，但是他们因为那边生活开支真的太大了，他们觉得也是疲于奔命吧。 虽然能挣的很多， 对，但 是 开销很大，开销很大，存不了多少钱下来，他觉得自己不是中产。 是吧，他们主要开销花在哪儿啊？这个怎么能那么多开销？一年收入$200,000还觉得不够啊。 这么说吧，比如$200,000，首先你要刨去一些税，刨去税的话能拿个$10,000，但是你在旧金山最大的一个成本就是你买房， 你买在旧金山买房真的非常的贵。你在旧金山，如果是就是咱们说的是旧金山啊，旧金山不是旧金山整个湾区，咱们就是旧金山房子很贵。如果在市区想买一个能看上眼的房子，一家四口，200多万美金，这是最基本的了。还是很一般的房子，很老的房子，200多万美金很基本的。你在旧金山房租也是非常的贵，你一室一厅都能达到几千美金一个月。 嗯， 你要是一家人住个三室的那种公寓，哇，你天哪，非常非常贵。你一每月工资基本上，别说多一半，有的工资全在房租上了。 他们那边产业比较多，工作机会都比较好，所以呢收入都很高。那么收入高的这群人呢，买不起房的时候又要租房，所以租房这个群体他的收入也是很高的，所以导致这个房租也是很高的啊。 对，那当地收入比较高，因为当地是有很多高科技公司嘛，包括硅谷也在湾区，这几年这些科技产业一直往上涨，涨了很多，所以他们的收入很高，又带动了当地房产租金都往上涨。 随着收入的增长，那边的房价和租金都在上涨啊。 对， 所以这个房价、租金都是和经济紧密相关的啊。 对，跟收入很相关。在旧金山，怎么说，税后一家人至少要个10万美金才能正常的基本生活吧？ 但也不算富裕 啊，绝对不是富裕， 只是说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 对，绝对不富裕。 10万美金一年。 但是我说是一家人， 一家人啊， 只是基本的生活。 明白了，就比较体面的，但算不上富裕的一些生活。 绝对不富裕，很基本，很基本的生活。 住一个小房子，然后就是衣食住行， 对， 普通人的生活， 对，普通人的生活。 好，那么如果说我在旧金山，我们买一个房产作为投资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在旧金山的租金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房价也很高，所以说呢这个租金回报率呢反而显得不是那么的高哈。那如果投资房产的话，您建议大家是关注一下旧金山湾区这个地方吗？ 湾区这个地方，就刚才像您说的，它的你如果把房你买来房出租的话，真的回报比较低。因为这些地方的房价真是太高了，你在这里购房，投入几百万美金，然后把它出租，你租不上价。 能够承受起那么高租金的房客也不是那么的好找啊。 没错，就是当一个地方的房价过高的话，它的租金回报比绝对是低的。什么样的房产适合投资呢？就是你，就是怎么说，投入资本少，但是有很稳定的出租率，然后这样的房产是最适合投资的。 所以您更加看重的是这个房子在租金回报上的一个现金流的收入啊，这是一个有点像理财产品的那种感觉啊，肯定是租金回报率越高，每年的这个现金流的收益会越好一些。旧金山湾区由于房价比较高，所以它租金的回报比值、回报比例啊，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了。 您说的没错，前几期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美国比较适合投资的房产的一些地区嘛，比如说达拉斯、奥兰多。为什么没有介绍旧金山？因为这个地区的房产太高，已经不是那么适合就是这些投资型住房的一些选择了。比如像奥兰多或达拉斯，你年化收益出租的话达到5%-10%肯定可以是没问题的，但在旧金山的话2%-3%吧，最多了，最多也就这样了。 好，这是现在的一个数据哈。 对， 好。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史浩先生。史浩先生对于美国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熟悉啊。那么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美国投资房的一些概念啊，包括投资房和其他一些投资渠道的一些比较。而且我们刚才还提到了，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啊，那边的房价是比较高的，虽然租金也很高，但是因为房价太高了，所以租金的回报率也不是那么的高。那么如果说除了旧金山这个地方啊，还有哪一些地方您觉得是比较适合投资的？ 如果投资的话，咱们今天聊的是投资型房产嘛， 投资型房产就主要看重这个现金流收入的。 对，投资型房产一定要选择这些可以利用杠杆 就是然后呢它的对资金投资入没有那么高的，比如说就是控制在20-30万美金，然后你还可以贷款，这样是最划算的生意吧。 您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利用杠杆是吗？就是说我们贷款买房的意思。 对，就是你投资型住房在美国建议客人一定要贷款，因为我们会有个表格啊，你能一算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贷款的收益率其实比全款要更高。 嗯， 为什么说贷款？因为这个表格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贷款的话，你自己出的钱就是你首付金额会比较少。所以的话，当算这个数据的时候，就是你的投入，比如说你才投入10几万美金， 对， 除去你还完房贷剩下的钱之后，有可能你剩下了2万美金， 对，对。特别是有一些房子可能它资金成本就是贷款的利息嘛，4%左右，你刚才提到了。 对。 好，那比如说一年，然后如果你看涨这个房价的话，那么你的资金实际的资金成本是你的这4%减去你的一个租金回报率。 怎么说就这么说，比如说你一个月是，比如一年你能拿到7%收入，你成本的房贷是4%，有点低啊，咱们就先按4算，应该要比4高。你能剩个2%。就是你还完房贷剩2%，这2%有可能就只剩下个10,000美金吧。但是你因为是贷款，你首付100,000美金就 OK 了就可以了，所以你的回报比就是用这个10,000美金除以100,000美金，这样你算一下，一年你就是10%的回报率。 对， 非常的高， 是 这么算。为什么说你贷款反而更划算呢？因为你前期投入很少，拿到回报虽然少的话，但是你这么一算，一算这系数，你的回报率很高。就利用杠杆的话，你可以买2套、3套房。 对，你可以收3套房的房租。 对，所以这样你就是买投资房一定要贷款。 对， 银行的钱一定要用，真的是这样。 对，所以有贷款用的时候就尽量去贷款啊。 对， 这是一个我们买卖房子的一个诀窍啊。那么当我们在购买投资型房产的时候呢，其实和自住房产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你想投资的房子并不在你想住的那个城市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维护这个投资的房子？日常的维护打理应该怎么解决？我们要亲自跑一趟，收个房租然后带看啊，还是可以委托一些专业的公司？ 是这样，如果投资房和自住房不在一个城市，我个人建议最好是找当地的房产管理公司来帮忙打理，这样呢能省很多心啊，能省很多事儿。当然了，对方一般这些中介公司会收一定的费用，一般在10%左右的费用。为什么他们收这么高的费用，您还要选择他？因为您自己如果自己做这些事情的话，首先咱不专业，而且真是太费心费力了，这样的话得不偿失。 哎，您能给我们举点例子，有哪一些我们可能没想到的麻烦，就是在打理房子的时候您说要省心，那么省的是哪方面的心呢？ 比如说你房子的日常维护打扫，比如说客人有一些什么抱怨和投诉，这些中介都可以帮您处理的。而且你是一些短租公寓的话，比如在奥兰多，这些中介会帮你把房源挂上去的，帮你出租的，帮你打理。 对，他提供了一个平台， 对， 给你找一些客户，然后呢后期的管理你也不用那么费心了，比如说这个日常的维修啊，灯泡坏啦，砖掉了呀，都可以来维修啊，然后这个催房租啊，然后调查客户的征信情况啊。我们知道在美国其实很讲究一个人的征信的，客户的情况他也会帮你去调查，确保你的租客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 没错 啊，这些事情其实委托第三方的房产管理公司来做是更好的。 对，因为毕竟你们不在一个城市，有什么事你就飞过去一趟或跑过去一趟，真的非常麻烦， 节省了你的时间， 对， 同时又节省你的这个出行成本。 对， 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啊。 对，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不在一个城市，哪怕是在一个城市，最好是交给他们打理。 那什么样的房子适合给第三方的这种管理公司来管呢？比如别墅啊，公寓啊，是各种类型的物业 都接受吗？ 都接受，公寓和别墅都是可以的。公寓的话呢，的确更方便管理，因为公寓有自己的物业。 嗯， 你每个月给公寓交那么多物业费，它而且公寓管理一般还是比较规范的。 嗯， 当然也很多别墅项目啊，比较偏向于比较高的别墅项目，咱们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了解了美国投资型房产，希望对大家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的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